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107周年万寿台艺术团三池渊乐团演出《先君时代妇女赞歌》3月8号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平壤市女干部、女劳动者和女盟员观看了演出。演出以序曲《女人是花》开始，推出了女声五重唱《妇女之歌》、家庭重唱《叫您爸爸》、混声六重唱《人民呼唤您那可亲的名字》等各种节目。